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东部南部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有可能会出现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最好携带雨具，午后湿度较大，天气比较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机场高速的五元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四环东风北桥南侧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内环方向全线车多。反方向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五环的远通桥到五方桥之间北向南方向分别发生了2起事故，后车排队较长，队尾目前已经排在了平房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又到了每个周二，我们会和大伙邀请到专业的药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用药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两位专业药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抗凝药物在使用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 说起血栓，很多人都不会觉得陌生，脑梗、冠心病、肺栓塞都和它脱不了干系。为了防血栓，不少中老年人都需要服用抗凝药物，而抗凝药物总是伴随着出血的风险。哪些出血情况可能跟服药有关？吃抗凝药平时要注意些什么？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胡永芳、药师张薇薇，给您说说知己知彼，用好抗凝药。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知己知彼，用好抗凝药。我们为什么要说知己知彼呢？这个己指的是自己的身体，我们得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适不适合用抗凝药，适合用什么样的抗凝药。彼呢，说的就是这个药物本身了。什么样的抗凝药是适合自己的？我吃这个药物会不会对自身有一些风险存在？我们只有做到知己，同时知彼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挑选到适合自己，同时又能够真正达到药效的这种抗凝药。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胡永芳，胡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大家好，我是北京清华长庚附属医院临床药师胡永芳。 嗯，欢迎胡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学部的药师张薇薇，张药师，也欢迎您。 好，大家好。 嗯， 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关于这个抗凝药好好的聊一聊和说一说。也想问问二位嘉宾，是不是目前在临床上的的确确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是需要长期服用这个抗凝药的？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像我们一些血栓栓塞疾病的，像我们的肺栓塞刚才说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还有一些下肢静脉血栓的病人，他可能要用到这个抗凝的药。 抗凝的药， 我们所说这个抗凝的药物呢，跟我们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比如说我们有脑梗啊、心啊，就是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样一些疾病，要预防血栓的形成过程中呢，我们要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比如说我们的阿司匹林啊，我们的这个氯吡格雷，这是我们常用的。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抗凝药呢，就是我们治疗房颤或者我们的血栓栓塞疾病过程中要用的，或者我机械瓣膜做了置换以后要用的一类的药品。 也就是说和很多朋友认为这个预防这个我们说血栓形成的这种阿司匹林啊、华法林啊，其实它并不是我们在医学传统意义上所归类当中的这个抗凝药物，是这样吗？ 对，刚才所说呢，我们可能在血栓的这个预防或者血栓的再复发过程中，我们可能有两种药用。一种呢就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药，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阿司匹林、 华法林， 氯吡格雷，对，氯吡格雷，这是我们老说的，就是预防血小板生成的药。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谈到的，就是我们抗凝的药。那它抗凝的药呢，它跟抗血小板聚集的药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抗凝的药呢，它的作用的机制呢，主要它对于你的凝血，你比如说凝血的因子呀，它的影响，那它作用机制上面是跟血小板，那个血小板聚集是防止血小板聚集，来预防血栓的生成。那么这个抗凝的药呢，就是防止血液凝固，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刚才所说这个抗凝药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呢，就比如说我们有新兴的抗凝药，我们传统的抗凝药，传统抗凝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华法令，对，是我们经常会要用到的，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个在有芬兰产的那个蓝颜色的那个华法令，三毫克的，还有我们国产的呢白颜色的药片的五毫克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能说我们新型的抗凝药，比如说我们的利伐沙班或者我们的达比加琼。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经常还有以前用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肝素类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低分子肝素等等的这样一些药。 所以说都是起到预防血栓的形成，但是其实分了两个大类，一类呢是预防血小板的聚集的，还有一类是预防我们凝血的。虽然他们的这个我们说效果最终都是希望达到这个预防血栓的目的，但是根据自身的情况，为什么要知己知彼呢？我们得知道自己到底是要预防这血小板聚集呀，还是要预防凝血呀？再选择适合的药物。 而且呢，刚才所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不管我们在就是因为我们最担心的，不管我们是得了糖尿病，还是我们得了高血压，或者我们有高脂血症，或者我家族有一些危险的因素，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事情呢？血栓生成，对吧？血栓生成了，我们怎么办呢？就是预防血栓生成。那么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我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样我可能就要用这个要用这个阿司匹林或者波利维，那么或者心梗的病人，我前面放了一个支架了，那我这个时候也要，比如说我这脑梗的病人，我也要用这个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那么在前期呢是预防它出现，那么你梗了以后呢，它可能也要来用。那用的过程中呢，一般这些药的使用过程中，它都是一个长期的使用，并不是说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说，哎，我吃了，医生给我开了，那我回家了我就 不吃了。 对，像我们很多的患者，他回家了以后说，哎，医生不给我开了，那我可能就不吃了，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抗凝的药。那么有的患者就担心说，哎呀，这个华法令这个它又能那个抗凝，就是让血栓不再复发，哎呀，它还要有出血啊，你想它让我的那个血不凝固了，不生成血栓的过程中呢，它的我的出血风险就增加了。那肯定的，有的患者我们就会看到呢，说这个病说，哎呀，你看我这吃了这个抗凝的药以后呢，我这手拉个口子，你看这血都半天都止不住，以前压住它就好了，怎么现在好长时间不止？肯定会有这样的，它是预防你的血栓再复发。 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矛盾的情况出现。那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权衡？我这时候是继续服药啊，还是我这时候开始停药啊？其实可能在服药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还会有一些副作用的出现。 对， 我们到底去如何权衡它，如何选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和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在问，说什么是抗凝药啊？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需要用抗凝药啊？其实对于抗凝药啊，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即便是有的老患者可能一直吃这个抗凝药吃了很多年了，他都不知道这个药具体是为什么要吃。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和大伙儿详细的聊一聊和说一说。那么关于抗凝药，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开通了网络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依然为大伙儿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今天这个问答题目啊，稍微有一点点难，是关于中药的。想问问大伙，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说像川芎、丹参等等，他们服用的话是不是会增加我们身体出血的风险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题目。会不会 A 选项是会增加出血风险， B 选项是不会出现这种出血的风险，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问答吧。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油壶和我们的毛巾的健康小套装。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先和大伙儿来说一个好消息，很快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儿科名药以及知名专家将会分别出现在天坛医院、世纪坛医院、朝阳医院当中，患儿可以就近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来自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消息，本市将会开展市属医院紧密型儿科医联体建设试点工作。今年9月底之前，北京儿童医院和天坛医院、世纪坛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和北京朝阳医院将会启动紧密型儿科医联体建设试点。根据了解，医联体成员将会共享核心医院的名医专家，比如北京儿童医院的 B 超神探贾立群、首都儿科研究所的知名皮肤科专家刘晓燕等团队名医都将会进驻到成员医院。北京市卫计委透露，明年北京将会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启动北京儿童医院、首儿所和其他市属综合医院建设儿科医联体。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小宝宝长期体重不增加，肚子疼，总是揉眼睛，脾气大，这很有可能是食物过敏的表现。说到食物过敏，很多家长首先想到的是皮肤上的症状。实际上，食物过敏在不同的器官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在消化道就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呕吐、便血、便秘、拒食、生长发育迟缓等等。同时，因为过敏症状会导致孩子浑身的不舒服，所以说孩子也有可能会出现脾气大、烦躁等表现。专家建议说，过敏患儿的家长，孩子要吃什么，应该回避什么，最好是做好孩子的饮食笔记。夏天天气炎热，大家伙没有胃口，很多人啊会凉拌木耳来开开胃。可是最近一位七岁的女孩因为吃了浸泡两天的木耳中毒，器官衰竭，换血四次，生命垂危。在此呢，健康加油站提醒大家，长时间久泡或者是久放的木耳就不要再吃了。夏季高温天气，当泡发的时间超过八个小时，变质所导致的细菌会升至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甚至有可能会生成毒素，毒性不可小觑。正常用温水泡发，木耳最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泡发的过程，所以不要长时间的浸泡。您可以盖上保鲜膜，放到冰箱进行冷藏泡发。值得注意的是，泡发之后木耳依然是缩在一起的情况，这样的木耳就最好不要再吃了。另外，凉拌木耳如果超过了四个小时，我们也建议您不要再使用了。 最后和您来关注一条出行提示，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在今天的12点联合继续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未来五天本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胡永芳以及药师张薇薇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好好的来说一说这抗凝药我们到底来如何选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到底什么是抗凝药啊。这个胡主任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防止我们的血液凝固的药物，我们就把它叫做抗凝药是吗？ 对，可以通俗的这么说。 可以通俗的这么说。 对。 那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这种抗凝药，刚才你也说了，其实抗凝药也有这种传统的和新型的。 对。 大家比较常见的都有哪些呢？ 常见的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医院经常用到的是一种肝素类的，或者叫低分子肝素。然后其他的在传统的就刚刚主任提到的那种传统的就是华法林一类的。那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就包括比如说达比加群，有一些患者可能会用到，还有利伐沙班，这两类呢就是比较相对于华法林来说是比较新的这种口服的抗凝药。我们经常用到的这几类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几类，大部分患者包括我们现在医院经常用到也是这几类。 我们今天和大伙儿来说的是知己知彼，用好抗凝药。我们首先对抗凝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先大致了解了这个比，咱们对于己也要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医生会给患者开具这样的抗凝药物呢？是不是也跟大伙儿介绍一下？ 对，口服抗就是这种口服抗凝药呢，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呢？一般是在以下几种情况。首先呢，就是他有心脏瓣膜的置换，或者是他是一个房颤的患者，这种情况下，就是他是一个血栓，特别容易形成血栓的一种情况，临床情况下就需要使用这个抗凝药物。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它已经形成了血栓，那比如说它有深静脉的下肢深静脉的血栓，或者它有肺部的血栓形成，这种情况下也是需要使用这个抗凝药物的。 总之还是为了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以及在血栓形成以后， 对，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控制的用药， 是的， 这个时候会选择抗凝类的药物。 对，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说预防血栓会有两类大的用药，一类是我们的抗凝药， 对， 还有一类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抗血小板的聚集， 对， 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阿司匹林， 对， 很多朋友说这个都是同一个目的，为什么还有这种不同的选择？那我怎么来区别自身？我这个时候是应该预防血小板聚集啊，还是我这个时候应该预防这种血液凝固啊？我怎么知道呢？ 对，像这种情况下呢，你一般在医院，我刚才说到你比如说你有这样一些高危的因素，我们会在医院里边，你比如说有高血压，刚才说的，有糖尿病，刚才我们说的三高的病人，那你这种情况下年龄又大一点，然后又有高脂血症，你家族呢又有脑梗或者心梗的这样一些病史的病人，那你可能说我还没有血栓形成的时候，我可能就要预防血栓的形成，那你这时候呢你可能就要采用的是用的这个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类这样的防止血小板对凝聚的药。那么还有呢，这种呢相对于来说抗凝的药呢，它的这个就是防止血栓的这个作用呢，它可能会相对于来说相对于抗凝的可能会弱一点。那么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放了支架，放了支架以后呢，比如说我心脏心梗了，我放了个支架，放完支架以后呢，它可能我的阿司匹林和我的氯吡格类可能要联合使用， 同时服用 啊，对，防止你的血栓再复发，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刚才说到的一种血栓栓塞的疾病，那么可能你刚才说到血栓栓塞的疾病，或者你有高危因素，或者你心梗了、脑梗了，要预防这个呢，你一定要看您的这个诊断，你的出院或者你的这个诊断里面医生交代您的疾病。因为我发现呢，在门诊经常会有的病人说，那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药，我不知道，我会经常回来问说，那您为什么吃这个药呢？说我不知道呀，说您得什么病了，我不知道呀，反正就是医生给我诊断了个什么病，我就不太清楚。说那您有冠心病吗？ 说不知道呀。孙大，您一定要清楚，就是您得了什么病。 嗯， 上像我们刚才想说的呢，就是我们医院医生可能给你在你的出院诊断里边有，可能给你开处方的时候都有会您的诊断。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药师呢也开展一种药物治疗管理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带着你的药到我们的这个用药咨询中心来，带着你所有的药，比如说我还有一些保健品啊， 嗯， 我还有孩子们给我带来的一些什么，从国外带的一些什么东西啊，你可以给我们带到我们这个用药咨询中心， 嗯， 然后呢我们还有带着您在医院的时候开的化验单呀，或者等等的这样一些你的检查的一些，实验室检查的一些指标的数据的，然后呢去我们用药咨询中心，我们会帮您整理一个你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信息， 该用什么药，不该用什么药， 对对，该用什么药，比如说哎，您这个药你该用了你没用，你可能对你的风险就会降低有没有有好处，那我们可能会给你评估说哎，你应该还要监测哪些呀，你吃一段时间药呀，你还要在生活方式上还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可能会给你做这件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我们给你那药师帮助您确认说你要吃抗血小板聚集的，要吃阿司匹林呢还是波利维呢，还是你要吃这个抗凝的，我们要吃华法令呢，还是要吃这个利伐沙班，还是达比加琼，说我要吃多长时间，我应该怎么一个吃法，那么药师呢都会帮您交代清楚。 嗯，所以说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收音机前有特别多的叔叔阿姨，吃这种我们说预防性的用药，他不是医生给开的处方，都是听别人说我吃了这个药，医生说是比如说预防这个血栓的，我吃了阿司匹林，这个人一听说哦，预防血栓要吃阿司匹林，这我年纪跟他差不多，我是不是也得吃点阿司匹林啊，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这种我们说三高的基础问题，他就选择，很有可能这个时候你应该吃的是这种我们说抗凝的药物，而不应该吃我们说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 对 对, 对， 所以说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再选择，同样的目的都是为了预防血栓，咱们得选择适合自己的， 对对 对, 对、 嗯，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了互动问题，携手一生在节目之前就发来问题了，他想问问两位专家，说自己现在呢正在用华法林，还能不能够同时服用血府逐瘀胶囊，想问问这个后者是不是需要减量，另外呢这个欧维婷说明书上写着说，对已经接受了抗凝治疗的女性应该谨慎考虑使用激素替代疗的受益与风险，是不是说如果要外用的话就只能减量使用，这是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回答，这个血府逐瘀胶囊这是不是一个中成药啊， 对， 那在服用华法林的时候还可以服用这种中成药吗， 这个血府逐瘀胶囊呢，它主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那其中它有一些中药成分，比如说川芎、红花等等，那这些成分呢，其实是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使用华法林，因为华法林本来就是一个抗凝的药物，那同时在使用这个血府逐瘀的胶囊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增加 药效， 也对，增加它的抗凝效果。但是我们的确还没有就是说做过相应的这个临床研究啊，但是从理论上看是可能会增加这个华法林的抗凝效果。 所以说在联合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要考虑这个药量。 对。 可能如果医生只给你开了华法林，后面这个我们说这种中成药是您自己加进去的，很有可能就有可能我们说药效有点对您来说偏大了。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就要在您就医的时候，就诊的时候，一定要跟这个医生说清楚您现在服用的药物是什么，有哪些，然后具体的剂量是多少，还有就是您之前的有一些哪些疾病、哪些诊断等等，对，就把所有的信息都要跟您目前就诊 医生交流一下， 对对对对， 那也想问问这个两位药师哈，是不是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很多的这种患者，比如说医生给开了西药，在吃西药的过程当中呢，他又自己听说这个某个中成药特别的好，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这种汤药制剂，再选一个中成药，然后搭配着西药吃，甚至是不是会有患者说，那我吃了中药，我是不是西药可以减量？大家伙现在对于这种中医养生和保健也是关注度非常的高，总认为西药毒副作用大，虽然我们的节目一再跟大伙强调，其实中药也是有自己毒副作用的，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愿意，比如说在吃西药的同时，选择一些中成药作为辅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该 如何面对这种比如说西药中药搭配的情况，我们在吃了中药的同时要不要比如说自己减量这个西药，我们该如何面对呢？ 刚才说到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咨询中心呢经常也会碰到这样的患者。你比如说像我们吃华法令的这个药的过程中呢特别要注意，因为华法令我们刚才说到它是一个双刃剑，它这个双刃剑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刚才说你要知彼知己嘛，这个彼吃华法令的这个彼你一定要了解得非常清楚。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华法令呢它自己呢就是刚才说它有抗凝血的作用，就是它让血不容易凝固，不凝固刚才说到了说你看我拉个口子对吧，那就一下子止不住了。所以我们给吃这个华法令的病，就是有血栓栓塞疾病的病人，你像比如说我们像机械瓣膜的置换的病人，他是终生要服用华法令的，没有其他的药品可替代。那他在吃这个药的过程中，我们第一个就会给患者说，你看您自己剪指甲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剪的就是剪的特别近，比如给剪破了，那就跟平时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要切菜用那个刀手你要特别要小心，还有呢你比如说你要刷牙的时候你要换成那个软的那个薄刷，这样呢就是避免出血，您造成这个外界造成这个出血呢就会它跟以前不一样，跟你没吃这个药时候不一样了，它就出血的风险就比别人要大得多，比你之前呢要大得多，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还有个呢，你要吃一些你的这个食物，你像比如我们吃肝脏的就是动物的肝脏啊，还有一些就是维生素 K 的一些东西啊，你都要注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就是您的这个作用呢它增加了你的出血。那么还有呢吃一些食物呢，你比如它的这个就是你维生素 K 的这个呢它让你的这个就是作用减弱了，所以呢这些呢都要注意，我们会给患者交代清楚。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说到你吃华法令的时候你还特别要注意监测你的 RNA 值，这个是你要定期监测的。比如说你是机械瓣膜的置换的病人，你和你的这个你就不能超过三，你超过三的话你的 RNA 值超过三的话你的这个出血的风险就增加了。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呢，我们记得当时有一个护士，这个护士阿姨呢她是以前就是老早一个护士阿姨，她的老伴呢是这个就是心内膜炎，心内膜炎呢住在一家医院里边，住在医院里边以后呢她就给她治疗了一段时间，因为她这个心内膜炎有一个贴壁的一个栓子了，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病人在之前呢他是吃着华法令的，因为患者没有交代说他吃华法令， 有服药史 有服药史。结果呢这个老人家呢心内膜炎住院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治疗的效果很好了，结果这个老人家这个护士阿姨呢说，哎呦这我老伴住院了可能亏了没有补上啊，我要给他找点中药给他补呀，结果这一补呢你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样我们得卖个关子，下半段接着和大伙儿说，因为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对于比如说在使用西药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又选择了一些中成药甚至我们说中药的汤剂，会不会造成之间相互的这种反应和作用，对于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严重的比如说这种不良的反应或者是伤害呢？咱们节目下半段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大伙儿来说一说。今天跟大伙儿来关注的是抗凝药的使用，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继续和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

预防这个血液凝固。有一些情况之下呢，为了预防血栓，我们可能得用我们说这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也就是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像这种阿司匹林类的药物。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继续和大伙来聚焦一下，比如说这种抗凝类的药物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的风险到底是什么，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比如说做一些预防的措施来避免这些副作用的出现。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问答的题目。今天的题目稍微有一点难，就是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说川芎、丹参等等，是不是会增加我们出血的风险呢？是或者是不是？您现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 A 选项是会增加出血风险， B 选项是不会增加，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揭晓。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毛巾以及健康油壶的一个套装。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吧。在节目的上半段，这个胡主任跟我们讲了一个这个我们说案例还没讲完，说这个有一个老护士老伴儿住院了，在服用华法林这种抗凝药物的同时，觉得再补补补用一些这个中药，到底服用了什么样的中药？这服用了之后到底是对身体我们说好啊还是不好啊？咱接着跟大伙儿来说。 对，我们刚才接着那个故事说到，因为这个老先生呢应该是个房颤的病人，结果呢老先生呢阿姨呢为了说给老先生补一补，就给他给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个汤药。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丹参会有，还有呢这个当归有。结果这个老先生吃完这个活血化瘀的中药以后呢，我们猜一猜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是好呢还是坏呢？因为我们这个这个叔叔在医院住的时候，他的 RH 值大概是在 1.9 几。结果呢一吃这个活血化瘀的汤剂以后呢，这个老先生的这个 RH 值呢就到了 3.几，到 4.几。结果呢这个老先生呢心内膜炎治好了，但是呢因为胃肠道大出血走了。非常沉痛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不管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这个阿司匹林或者玻璃维，或者我们在吃我们的这个抗凝的，尤其是我们抗凝的药，在吃的过程中，像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食物，还有我们注意我们的中成药，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呢，我们避免一定是跟这些活血化瘀的，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的当参啊，我们的丹参呀，我们的川芎啊，还有我们这个乳香啊、没药呀、红花呀、桃仁等等的这样活血的，还有说我们三瘀的这些药，联合使用。那这样的情况下，您的获益不是最大，那你的风险可能承担的更大了。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能人云亦云。比如说你隔壁的王叔叔说：“哎，我用那个药很好呀，你可能用了更好。”那么我们一定要遵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比如说你要定期的去医院检测你的 RH 值，然后遵医嘱来执行你的下一段的这个治疗。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用一个鲜活的例子提醒大家伙，在服用西药的同时，如果我们还要同时服用一些中成药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得谨慎谨慎再谨慎，不是说自己可以随便添加，也不是说这个时候西药有这种我们说抗血栓的作用或者说抗凝的作用，我们在服用中药我们就一定一加一大于二，我们的收益可以事半功倍，绝对不是这样的。 对， 有可能这个功效太大了，我们的身体负荷不住，承受不了，这个时候反而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这种出血的风险。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题目的答案也为大伙儿揭晓了，像这些我们说活血化瘀的中成药的的确确会增加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风险。 对， 那也想问问二位药师哈，如果我们用了这种抗凝的药物，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些我们说这种西药它的主要的副作用也是我们身体的这种出血的风险呢？ 对，因为这些药呢，比如说在国际上 比如我们的华法令，就把它放在一个高危的药品。 嗯， 八大为什么放在高危的药品呢？因为它就是出血的事件。比如说我们的小的出血事件，我们刚才说到说你有瘀斑了， 口子啊什么的， 哦，没有。不是划个口子， 还没出现破口， 哦，没破口，是没破口呢。所以刚才说到呢，你要剪指甲呀，或者你用使用这些利器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 嗯， 就是你不能让你划个口子。你划个口子的话，你的这个出血的风险肯定是要比你往常还是比别人要大得多得多。 嗯， 那而且呢，还有一种问题呢，就是刚才说到你在用这个就是用这些药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担心它出血。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你的小的出血事件，就是你也没磕呀，没碰啊。你就发现呢，您的这个身体上面怎么，比如说我在手呀，或者我的胳膊上呀，或者我的腿上啊，我有瘀斑 啊， 哦，瘀斑。还有呢，就是你像比如说我这个刷牙，我平时用的那个软刷呀，我怎么这下我怎么刷牙的时候我就牙龈就出血了， 哦？原来不出血，现在出血了。 哦，对，我就轻轻刷了一下，我怎么就出血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你要及时的来医院，那检查你的氨基值。那么还比如有的情况下，就是你要观察你的大便或者你的小便的情况，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你比如说我的这个大便的颜色是不是发黑了，但是这个大便的颜色发黑它肯定也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你吃食物呀，你要排除这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便的颜色发黑，或者你的这个你小便你出现了一个血尿，那你这种情况下你都要特别注意，你吃这个抗凝的药的时候。还有比如说我的鼻子没出血，我也没怎么着怎么出血了，那您这种情况下这些小的出血事件并不是说您做手术了或者你把手拉个口子这样一些外伤您就有这样的出血事件，这是您吃这个华法令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哦，也就是说抗凝血药物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肉眼有窗口了的出血不凝固，还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略，我就说我们看不到窗口的出血现象， 对， 需要引起大家伙的特别注意。 对，对， 那如果像您说的这样，比如说在服用这种抗凝药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这种大便颜色发黑的情况，然后是不是也就提示着我们这个时候有可能消化道出现了这种出血的风险？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是要停药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服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对它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 我们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去就医。 嗯， 你比如说你，我们刚才说我们吃华法令的时候，你肯定有一个就是你要经常检测你 RNA 值的这么一个医院。 嗯， 那你就要赶快去医院立即就医。 嗯， 尤其是你的大便的颜色变化的情况下，但你一定要排除了说您的这个是吃食物引起来。我们前两天有个小伙子做了机械瓣膜置换。然后他特别紧张跟我说，哎呀胡主任不得了了呀，我的这个大便的颜色变黑了呀，是不是我这个出血了呀？ 嗯， 结果呢来医院一检查呢，他的大便潜血呢是正常的，他的 RNA 值呢也还是在他的正常范围2到3之间。 嗯，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好小伙子可能吃食物引起来大便的这个颜色发生改变了， 哦， 所以呢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下。 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在吃这种抗凝药物的同时要监测一个 RNA 值。 对。 那这个值具体是指比如说是凝血功能的这个指标吗？还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指 标？就是凝血功能的一个指标。 凝血功能的一个指标。 对。 那这个值如果我们想要监测或者说想要了解的话，我们是通过比如说抽血的方式进行了解，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检查手段？ 就是抽血的方式。 嗯。 去医院抽血的方式。 就可以了解了。那在服用这个我们说抗凝药物的过程当中，也跟大伙说说，比如说我们多久监测一次这个数值是比较合适的周期？ 它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初期，我们这个 RNA 值不是像比如我们的机械瓣膜的置换呢，我们可能大概有的国际标准呢是 2.5 到 3.5，那可能在我们国家可能就是2到3。比如说我们血栓栓塞疾病的病人，大多数呢可能是在2到3这个范围内，这是我们达到的目标值。 嗯， 那么在前期呢，因为这个华法令它个体的反应差异特别大，所以呢它可能受到一些你自己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的特征，比如说你的一些遗传的因素。 嗯，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么一个新名词儿，您的遗传的因素 啊， 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呢，您的这个 RNA 值在医院可能要在初期吃的过程，它可能要做一定的调整，调整到你一个最佳的剂量。您吃这个药的过程中呢，你的 RNA 值，比如说我吃到3毫克，我吃一片，或者有的人吃3/4片，那他的 RNA 值在2到3，这样的话，那可能才能去出院。那这个情况下，说我的 RNA 值已经达标的情况下，您可能 一个月监测一次。 哦， 那么再时间长点，比如说我 INR 值我已经一个多月或者两三个月，我都很正常， 保持一个稳定状态了。 对，保持稳定状态了，那我可能三个月监测一次。 嗯， 那有的人呢，可能是我的这个变动比较大，那你可能还是要一个月监测一次。 嗯， 那么还有呢，刚才说到呢，比如说我又增加了一些其他的药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呢，还是到我们用药咨询中心来跟我们的药师咨询一下， 嗯， 说您吃这个药，您的这个风险有多大，你的这个临床意，因为我们很多的药品可能会跟华法林相互作用， 嗯， 那比如说我们吃到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人说我吃这个雌激素的受体，比如说吃雌二虫，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他？他肯定会对他有一些。有影响 、 啊、那你这种情况下呢，说那我要不要用了，比如说我们像用一些外用的，说我要不要用啊，我用了以后影响大不大，那我们可能预测一下，说你这样的风险呢不是特别大， 嗯， 但是呢您用了这个呢，因为个体的反应差异比较大一点，所以呢你这时候呢就监测一下，监测一下，如果你的INR值没太大变化的，你就按照你这个方案可以直接执行。如果说哎，你看我用了这个，我又得了其他的病，我还必须要用其他的药品，那你这个时候呢就要根据您的INR值来再调整你的华法林的用量。 明白了，跟大伙儿再总结一下，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凝血功能的数值监测啊，是根据您用药的不同周期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它的间隔周期是有区别的，像在我们说这个刚吃药的过程当中，监测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频密一些，但基本上我们保持一个稳定状态之后，我们一个月左右监测一次，然后呢，如果是长期服药的话，一个季度三个月检测一次，基本上频率就可以了。但是提醒大家，在长期用药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又增加了其他的药物，在多了药物的同时，我们得去医院再监测一下这个数值。嗯，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互动问题哈，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我们来看一下。王阿姨打来电话说，上半段听了半天还是没太弄明白，像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样的抗血小板的药物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抗凝药到底有啥区别呀？刚才我们不是说一个是抗血液的凝固，一个是抗血小板的聚集吗？他说这些不都是不希望血液凝固吗？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来，张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好，那简单来说呢，其实我们血液就血栓形成的过程，它是有几方面的机制参与的。 嗯， 比如说，首先我们的血管内皮在各种外界因素，比如说创伤，比如说缺血缺氧等等一些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血管内皮的损伤。 嗯， 那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呢，它会触发我们人体有的凝血机制， 嗯、 就是凝血系统。 我们得去修复它。 对。它立马就启动我们的凝血机制，然后另外一方面，它会引起这个血小板的聚集，聚集到哪儿呢？就是它损伤的部位， 受伤的地方。 对对对，那这时候呢，很多血小板就会聚集到这个部位。那聚集到这个部位是做什么呢？就是可能是为了修复，然后形成就是一个小的这个类似于斑块的这个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有一方面机制，就是我们在长时间这个血流不很缓慢的情况下，比如说术后的患者，他可能长期需要卧床，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血液流动非常缓慢，那这也是形成血栓的一个因素，就是可能高危的一个因素。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凝血，就是我们血液系统的成分改变，比如说有些凝血因子增加，或者说一些比如说比较就是高凝状态吧，这么理解、 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也会是血栓形成的一个高危因素、 嗯、 那在这几方面的机制之下呢，就是我们的抗凝或者是抗血小板聚集其实是作用了不同的步骤 啊、哦。我们跟大家伙简单的说一说哈，看我这个例子举得恰不恰当、 嗯、 就好像我们的皮肤如果比如说手上划了一个口子， 对对， 我们修复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疤的， 嗯， 这个疤有的时候会突出我们的皮肤表面， 是的， 这是不是就和我们说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抗血小板的聚集的药物，这个时候让它不要产生高于我们皮肤的这个疤痕，其实这个疤就在我们的血管内壁，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的药物应该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这个药物、 嗯、 让它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不至于数量太多，产生这个高于我们原本皮肤的这个我们说疤痕， 嗯， 其实疤痕 如果大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血栓的这种形成。 对对对，没错。 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用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 嗯。 还有一种呢，是由于我们血液流动太慢了。 嗯。 我们都知道，河水流动的慢，这些泥沙就会自然的沉积在我们的河床上。 嗯。 那我们的血管当中也是这样。 嗯。 我们为了预防这个血管流动太慢的东西沉积下来， 嗯，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用的，比如说是这种抗凝血的药物。 对对对。 是可以这样简单的举一个例子类比吧。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张阿姨听明白了没有哈？如果不明白，可以继续告诉我们， 嗯， 我们争取在节目当中把这事儿给您讲明白。 嗯， 继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啊。张阿姨84岁了，说自己血压高，血脂也偏高，神内的医生呢给她开了氯吡格雷，但是自己有萎缩性的胃炎，吃完氯吡格雷之后啊有胃出血的情况，自己就把药给停了，就想问问除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样的药物，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替代药物？可能很多的这种我们说老年患者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嗯， 本身我们的脏器会有一些受伤的情况或者一些基础疾病， 嗯， 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我们说权衡用药和不用药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呢？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张阿姨可以具体可以先清楚一下，就是自己是为什么开这个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 嗯， 它是作为预防用呢，还是需要是有某些比如说心脏 目的，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是有其他的目的，那如果要是说仅仅是作为预防用呢，我们可以就是建议他到医院还是要做一个血栓风险的这个评分，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出血风险的评分，因为他目前已经有过一次出血，所以就是在综合考虑它的出血风险和血栓形成风险之后，我们再进行抉择它是不是需要继续服用这个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 嗯， 还是说可以不用服用这两种药物，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的确就是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替代药物。 对对对。 没有说比如说我们这种新型的药物它的副作用小，不会有这种出血的风险，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现在。 嗯，对对 对，刚才我们再补充一下，刚才说到我们这个不管抗血小板聚集的药或者抗凝血药，它都是一个双刃剑。 嗯， 它防止血栓形成的时候，就会出血的风险就会增加。 嗯， 像刚才看到呢，这个张阿姨呢，因为她是一个高血压，又有高血脂，又有这么大年龄的一个病人，她用这个就是阿司匹林或者用氯吡格雷，因为她有萎缩性胃炎嘛。 嗯， 用萎缩性胃炎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医生可能建议她用的是氯吡格雷。 嗯， 因为阿司匹林它肯定呢对于这个胃肠道的风险可能刺激更大一点，哎，对对，相对于氯吡格雷可能用氯吡格雷，但是这个张阿姨呢，她出现了这个胃肠道出血了，她出现出血了，她可能叫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动性出血的情况下，我们叫停用抗血小板聚集的药或者抗凝的药。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有出血了，对吧？你有活动性出血了， 嗯， 你这时候呢，你的受益肯定是你的出血的风险很大呀。就比如很大的大量的出血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危及你的生命啊。 哦，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停用一段时间。 嗯， 根据他的这个出血止血以后呢，我们再根据的他的情况，是不是要启动氯吡格雷的再次使用。 哦，也就是说这种抗凝血的药物也好，或者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也好，到底该怎么吃，我们该停还是该用，这个应该是经过医生做一个综合的评分之后，我们看看到底是利大呀还是弊大， 对， 这个时候权衡利弊之后再决定。 对， 嗯，好啊，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既然有这种出血的风险，尤其是很多朋友都说吃这种抗凝的药物会有消化道出血的这种风险， 嗯， 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提前保护，比如说我先吃一个保护我们这个消化道的药物，产生一个保护膜什么的，然后我们再吃这种抗凝血的药物，对于消化道的出血有一个预防的效果，有这样的药吗？ 实际上我们刚才所说呢，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没有溃疡的病史， 嗯， 他没有一些胃炎的这样一些病史的病人，他是不需要来预防的。比如说因为他这种情况下呢，像我们刚才说我们心梗的病人，他在就是应急的情况下，他治疗的情况下，我们会吃一些脂质泵的抑制剂， 嗯， 一直他在应急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溃疡， 嗯， 那就是溃疡以后呢，他就有活动性的出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可能在预防应用就是我们的脂质泵抑制剂，比如我们吃这个玻璃维啊，吃那个 奥美拉唑呀，或者说我们潘妥拉唑呀，哎等等的这样一些质子苯抑制剂。 嗯，所以说其实现在有一些我们说对于这种消化道出血的风险的这种预防类的用药，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 对， 咱们得有用药的指征，有这种溃疡的病史，或者说有这种比如说浅表性胃炎的这种患者，我们才去使用它。 对。 嗯，正所谓是药三分毒嘛，它有保护作用的同时，可能同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比如说虽然是低风险小概率的，也有这种毒副作用的这种出现。 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咱们得做好遵医嘱。而且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您出现了任何身体的不舒服，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用了这种抗凝血的这种药物之后出现了问题，咱们及时找医生去复诊复查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在出血的风险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握不好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 是， 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呢，也请两位药师跟我们说一说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继续找到二位？ 可以。 嗯，这样，这个胡主任先说自己的出诊时间，然后张药师再说一说。 我们的出诊时间是在每周星期一的早晨，在北京清华大学， 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啊，对，在我们的用药咨询中心。 啊，这是胡主任的出诊时间。那张药师呢？ 我是每周四上午，然后下午也会在，也是在同样的用药咨询中心， 好， 为大家 来服务提供这个用药的咨询哈。其实我相信除了胡药啊，这个胡主任和张药师之外，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专业的 药 师为大伙来提供这样的用药 咨询 服务？ 对， 所以说大家伙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说医院的用药咨询中心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轻易停药或者是加药。那节目最后也请二位跟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题目的答案吧，就是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说川芎、丹参等等，是不是会增加我们的出血风险呢？ 是的，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选项，是会增加我们的出血风险。我们也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吧，一位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这个我看看啊，携手一生，还有一位送给白云，这两位听众朋友，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呢和二位取得联系，通知具体的领奖方式。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胎记在后天如何去除呢？如果您感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明天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 会不会很贵？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5微克之间，西北和东北部的地区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走进满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